现在不知在哪里，还是不够聪明，否则怎么会叹气？曾经的死心塌地，现在连名字都忘记，不知不觉也已经二十一，有好多话不知说给谁听，给他发条简讯，迟迟没有回应，久了反而心中更平静。不过我也已经二十一，掉泪也不一定有人注意，一个人看电影，一个人死心，心有余力就拿来安慰自己。 着梳妆的脸，点回当时青梅子的忧伤，听闻最近你要前去洛阳，在心中结一层数就寒霜， 说人心声的我心有伤慌，才不是因为你不再可怕，我也只是恰好路过你窗，手带着送你的十几圈糖， 有歌谣曾同窗，并不要遗忘，剑下呀苍苍，白露呀微霜，我才不是文盲，莫笑我荒唐，来不及被老就和你分享， 茶香清香伴着那炎炎曙光，略微当怪夏日闷热难扛，一封信笺你说想念家乡，顶住了轻轻看看小学堂， 啦啦啦啦瑟瑟带着如秋的凉，人为当时灯会鲜活的光，从酒归乡并肩将月而上，却没声响碰见八个同窗，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带有亮，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，怒火冲破胸膛，血腥的短章身着这开丧，她好生漂亮， 双亭白下一盏醉里小娘，心心念你你去长花正常，藏住不说最是一味勉强，你天天懂得我所有佯装， 啦啦啦啦 再吻下去，像皱纸。

中就温暖，却自信满满，标准另一半。拉一个一直会陪伴自己的坚强，拉一个得而复失不完的微笑，用几次承诺相互闹，拥抱像煎熬，

伸手留下我们的狗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感受，他快发不动我的

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心。 Ariana Grande, Dance to This. 从最不是三米，每天就是三四米，可是不忙万里也容易。All the days in all of the parties, we can just dance to this. We can just dance to this. 第二名，穆小雅，可能否。 我早已相信年少的誓言，能否不轻易说再见，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缱绻，能否许我一次成全。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，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。